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1940年，伪满军中鄂伦春族官兵发动了一次兵变，然而兵变之后，他们未能按计划找到抗联的队伍，反遭日军杀害。 尽管这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兵变事件，但是背后却透出了抗联对鄂伦春人的争取效果。作为渔猎为生的古老民族，鄂伦春人酷爱自由，骁勇善战。日本殖民者通过提供鸦片等阴谋对鄂伦春人进行控制，并建立了由鄂伦春人为主组成的伪满武装索伦骑兵队、索利连等，作为其对抗抵抗力量的帮凶。但是东北抗日联军也曾多次努力与其联络，争取鄂伦春族族众参加抗战。由于对日本殖民者的认识不足，一些鄂伦春部落曾经对抗联抱有极深的敌意。例如，抗联曾派人联络一个鄂伦春部落，去一名联络员被杀害一名，当地部落首领将其头颅埋在一棵大树底下，再派人去仍被杀害埋头。抗联始终坚持对其进行争取，抗战胜利以后，在那棵大树下竟然挖出了43颗头颅。鄂伦春的猎人也曾被编入伪军警，并在和王明贵部队交战中给抗联造成很大损失。与此同时，鄂伦春族在日伪的鸦片攻势下，人民体质羸弱，医疗条件落后，人口逐渐减少，几乎被日本殖民者自然灭族。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悲剧情节。而索利连的这次起义，表明抗联对于争取少数民族抗战的努力是有成效的，抗日救国的主张也深入到了鄂伦春人的心中。实际上，在抗日联军当中也确有大量英勇善战的少数民族官兵，他们的抗日功绩 也是应该被记得的。在一位抗联史专家帮助下，笔者有幸采访到了原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女战士黎民老人。在见面的时候，笔者忍不住打量这位在周保中将军身边的小鬼。东北抗日联军全盛时达到数万兵力，但能够在1945年杀回黑土地血祭军旗的不足千人，连两任司令官杨靖宇、赵尚志都先后战死沙场，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黎民老人1936年参加抗日联军时只有12岁，先后在第三路军、第六军被俘场等部队工作，在抗联大部队陆续失败的情况下，与战友一起撤入苏联境内，编入抗联战士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于1945年随军杀回东北。她的丈夫陈雷也是东北抗日联军著名的神枪手和英雄人物。当年残酷的战斗与岁月的剥蚀，使今天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已经十分寥落，但87岁的李老和我握手的动作却敏捷的令我吃惊。假如一起爬山，我未必是老人的对手。事实上，去年老人曾经为了重访当年战斗的密营，自己登上1000多米高的山峰，不用人扶助。据其他抗联老战士提到，李敏当年就是以动作灵活著称的，否则也不可能在郭盔山战斗中突出日军重围。只能说愿老人健康长寿。访问老人一方面是请老人谈一谈抗联当年的战斗生活，另一方面我在日本找到一批日军拍摄的与抗联有关的老照片，也是请老人鉴别一下。看得出来，这批老照片吸引了老人的注意力，他一页一页翻看着，不时流露出激动的情绪。原来老人隶属于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这批照片中反映的宝清等地正是第六军和第六军的友军第三军活动的区域。其中1938年秋季大讨伐的时候，虽然三军六军主力西征，老人却正是在留守的部队。也许因为这些因素，这批照片让老人感到特别亲切吧。他指着照片中的密营告诉我们，那就是他们的营地，窗户下面的几根木头突出出来，他们当时把它叫做木棱子。我们推测其中一名牺牲的抗联军官疑似他的老上级第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他们是一个村里面出来的，而且回忆后来敌人把徐光海主任的头砍下来，后来挂到了县城里。黎民老人参加了哪一次战斗，他称之为1938年冬的郭盔山战斗。在那次战斗中，他回忆有3名男战士、4名女战士被日军俘虏。不过这名牺牲的抗联军官应该不是徐光海，而是刘昌友排长。他在去夺敌人机枪的时候被击中倒地。黎敏是那次战斗中的幸存者，他从重围当中突出去，好像只有13岁。黎敏回忆，这一战短兵相接，抗联突围很是艰难，敌人用刺刀，我们用枪托。因为抗联的捷克和俄国造步枪上大多没有刺刀，有一种扁的，刺穿着冬装的敌人都刺不进去。直到后来缴获了一些日本步枪才有些刺刀，这个东西当时我们自己打制不了。李敏突围以后靠抓老鼠吃活了下来，找到了部队。他回忆后来曾经重新回到郭盔山阵地， 在雪地当中发现了徐主任的遗体，只有身体，没有头。于是，他们火葬了战友，继续前进。有些说法认为，他们没有回到原来的战斗地点，这是不确切的。事实上，包括八女投江的部分战士遗体，抗联部队后来都曾发现并收敛。关于抗联的军装，李敏回忆，抗联不但穿苏式军服，而且有禁衔条例，颇为正规。今天还有两名制作军服的抗联女兵在世。上世纪30年代画报上的抗联画像就是那样的服饰。我们曾在一张日军照片上发现了一面抗联军旗，并认为是抗联第三军警卫团的团旗。李老看后便认出，这不是警卫团团旗，而是第三军留守团的团旗。1938年第三军第六军主力西征，留下一个留守团，在姜立新指挥下，在老根据地坚持抵抗斗争，就是这个部队。姜立新，赵尚志的警卫团长，老抗联叫他的外号姜秃爪子，表面上不雅，听的时候才明白何等亲切。估计留守人员都是警卫团这些人，只是旗子上的字是留守团而不是警卫团。李敏老人还回忆了当时子弹奇缺的情况下，抗日联军怎样侦察和袭击日军的汽车夺取子弹的战斗。时间不觉晚了，正要告辞时，进了一位老爷子，见了李敏就敬礼，是原来教导旅的，1941年伪满军反正后参加抗联，名叫陆保国，现在住在湖北，已经不能说话和听了，但用笔还可以交谈。老兵不死，抗联不死。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东北沦陷和抗战的14年里，有仁人志士慷慨赴义，也有权奸巨蠢巧取豪夺，有疾风劲草中流砥柱，也有随波逐流一失足成千古恨，亦或做了叛徒骂名千载。国难在不同的人眼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除了战场上的决战，还有秘密战线的暗战。可以想想，满铁调查部负责人原来是日籍中共党员，甚至在日本本土曾建立卓有成效的地下情报网。日军和伪满之间的矛盾可以强烈到暗杀溥仪的地步。东北的巨头们到底当时抱着怎样的想法呢？撤退到关内的东北军和流亡的人们有没有为了收复故土而拼死奋战呢？还有918东北军在沈阳都丢掉了什么？在这一章节当中，虽然不能回答所有的疑问，但是或许可以让我们能把那个时代看得更加立体和清晰。918事变爆发以后，各方围绕东北始终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军事博弈。日军侵占东北本为关东军自行发动，但巨大的利益又使日本政府对其命令给予追认。为了更好地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清朝废帝溥仪组建伪满洲国，并试图将其纳入日本的殖民地体系。与此同时，中国方面试图依靠国际联盟主持公道，驱逐日本出东北。但是国联派出的李顿代表团自有想法， 试图将东北问题国际化，以使各方得以插手，这一点同时不为中方和日方接受。国联的干涉最终不了了之，中国又一度曾寄希望于苏联对中国抵抗运动的支持，但由于苏联忙于肃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无心插手，始终对中国抵抗力量表现冷淡，直到诺门坎之战以后才开始有了积极的支持，但为时已晚。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表现出实力和决心方面的双重软弱，日军步步南侵，而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反攻东北的计划和机会。入关的东北军官兵激愤之下促成了西安事变，为全面抗战吹响了号角。东北军各部大多在抗战当中英勇抗击日军，有的部队甚至参加了南方的远征军。在没有军事支持的条件下，各方在东北地区纷纷开展谍报工作，使东北的地下组织始终十分活跃，日军的反谍报行动也十分积极。于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东北各界的博弈就呈现出一种万花筒般的魅力。在整个抗日战争当中，中日两国的谍报之争是一个神秘而充满悬疑的战场。双方的特工人员在从东北到南洋的广阔地域当中斗智斗勇，演绎出今天无数谍战影片中那些扑朔迷离的情节。中国方面，无论国共，都十分重视对日谍报战和特工的运用。国民党特工系统除了多次暗杀敌伪要员，还曾对日发动积极的经济作战，以惟妙惟肖的伪钞造成日伪的经济混乱。共产党方面建立的中西宫、西里隆夫小组则一直战斗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心脏之中，令日军防不胜防。然而有一个话题始终是一个谜团，在抗战时期，我国是否曾经派出特工人员打入日本本土活动？日本在整个二战当中对于盟国方面的谍报渗透警戒森严。军统大特务沈醉回忆，七七事变以后，戴笠曾部署沈醉带领一个潜伏组潜入日本人集中居住的虹口租界地区，潜伏组共14人。为了便于掩护，沈让家在上海的组员们全家一起搬进虹口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侦查、刺探日本人的军事情报，指示轰炸目标，并试图组织针对日军的暗杀和破坏活动。但是因为他们仓促上马，很难打入敌人内部，只能在咖啡馆、酒吧偷听一些日本浪人或者汉奸的谈话，从中获得一点有用的情报。总的来说，除了引导炮兵摧毁日军一座弹药库外，收获不大。很快，在日军组织的大搜捕中，这个小组就无法立足，被迫全员撤出。在中国的日本租界活动尚且如此艰难，何况打入日本本土呢？尽管如此，说起来，国民党方面曾策反多名汪伪汉奸，包括脚踩两只船的周佛海等，利用其访日机会获取情报。而共产党方面的尾崎秀实担任着日本首相近卫文末的秘书。应该说，中国在抗战时期确实把谍报活动扩展到了日本本土，但是周佛海等对日本来说只能算是过客，而尾崎秀实虽然为中国提供情报，实际上却隶属于共产国际，不能算是中国间谍。那么中国在抗战期间是否真的曾在日本派有自己的特工人员呢？似乎至今尚未见到有特别可靠的证据。然而 近来笔者在日本发现的一批档案材料却显示，在抗日战争当中，中国方面的确曾在日本本土发展出了自己的谍报组织，而且其覆盖范围极广，甚至连偏远的北海道都有人员分布，便给日方带来了相当大的打击和恐慌。第一个让笔者注意到中国间谍组织在日本本土活动这个课题的，是在日本政府的报告中。在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定期向各级机关发行被称作周报的政府报告，并且在其中向日本公务人员布置相关工作和解释近期工作要点。日本政府1942年7月5日发行的周报第3017中，除了日常工作以外，特设了两个专题，其一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紧急建造战时标准运输船的相关事务，其二为防范盟军方面的谍报渗透。在第二项专题下，当中提到在一起破获的案件中，中国间谍试图使用燃烧弹和高性能炸药对日本本土实施恐怖袭击，并将组织这一行动的中国特工人员称为重庆谋略团。由于周报属于公报性质，对于重庆谋略团的情况语焉不详，只是表明这些中国特工人员就在日本本土，并要求日本公务人员遇到中国特工发起袭击这样的事件要坚守岗位。究竟这些日本政府公报当中提到的中国特工是何许人也？007只存在于电影之中，大多数特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一生都会隐藏在黑暗之中，只有偶然的机会才会让你看到他们的影子。尽管详情还不得而知，但这些曾经活跃在敌后最深处却无声消失的身影，的确引来了笔者特别的兴趣。有没有可能找到更为详实的资料呢？虽然日本战时的档案已经公开，但由于部分档案在美军轰炸东京、广岛等地时被毁，而日本方面在战争结束时也曾经大量销毁档案材料，所以寻找这样的信息机会似乎颇为渺茫。不过其中还是有机会的，如果肯下功夫，也许能有所收获。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这些中国特工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又在日本本土制造了哪些麻烦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九一八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玉池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